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3回，王进士击鼓鸣冤，老奸妇受刀身死。却说狄公见王玉书说：“大人如能不畏权贵，绝可将此事明白。”当时拍案怒道：“汝虽不入仕途，也是科名之士，岂不知国家立官为达民营？本院历任以来，凡事皆秉公平断，汝何故出此不逊之言？且将汝交巡抚看管，本院访民在何？若果不实，便将汝重处，余人一律开释。”说罢抚袖退堂。所有那些百姓听见此事，无不切齿痛骂，说怀疑这秃驴平日干的事件已是杀不胜杀，只因有关国体朝廷大臣，无奈何他竟又将王玉书媳妇骗入里面，还敢假传圣旨，这样大罪还可容得吗？可惜这老人家只控了一番，这狄公但问他是虚是实，那个意思也不敢办，这岂非有心袒护吗？你言我语，私下议论不了。当时王玉书随巡捕而去，众农户见狄公如此发落，齐向王员外道：“员外在此，且耐心两日，若大人再不肯办，我们明日再来。”说罢齐声而散。你道狄公何故说这松懈的话？只因怀疑党内甚多，就要今晚马荣、乔泰两人事情办成，明日方可奏之武后，严加惩办。若此时在堂上过于决裂，满口要办怀疑，设或有人与怀疑一党，当时前去报信，走漏风声，反为不美。因此但将控告的原因在堂上细问了一遍，使百姓知道，又见自己不肯替王玉书申冤，此乃他禁止人通报信息的意思。此时退堂之后，将控告收好，已是上灯时候，命陶干去喊马荣，说他二人已经前去，当晚也不安寝，专等马荣的回信。谁知马荣与乔泰早就吃了晚饭，出衙门由原路向白马寺来，约至二谷左右，已到面前。两人走的是熟路，直至寺口，依旧将山门轻轻一推，信息又未掩着。两人挨身进去，复又掩好，来至和尚房内。那个和尚见他又来，忙道：“昨晚你们几时出去？里面的事情曾访明白？”马荣道：“全晓得了，但问你昨晚山门不关，是等那个道婆，昨日听得说今晚不回去，为何此时仍将山门开着？”和尚道：“英雄不知，他每日皆如此说法，到了次日便自回去。因他那个庵中也是龌龊世界，所有的尼姑把持京城中少年公子，不知坑害了多少。他每日回去仍要办那些牵马打龙等事，今日四正之后方才出去，言定三更复来。英雄此时又来何干？”马荣道：“可真来吗？”和尚道：“僧人岂敢说狂。”马荣立即说道：“你且在里面静坐，若山门外有什么声响，千万莫出来询问，切记切记。”说毕仍然用乔泰出寺，在牌坊口站定，看看天色尚早，复又在周围一带游玩了一回，约至三谷，月色已是当头，心下正是盼望，远远的见松林外面有团亮光，一闪一闪的。马荣招呼乔泰道：“你看对面可是来了吗？”乔泰说：“这树枝挡住，看不清楚，且待我前去看明白了。”当时捏着脚步向松林内走来，定睛一看，却是一个少年女子，提着个灯笼， 照着那道婆前来。乔泰赶忙出了树林，来至牌坊前面，低声向马荣道：“这贱货来是来了，你我在哪里动手？”马荣道：“就在这山门前，结果他性命。”当时背着月光，倚着牌坊的柱子，掩住身躯。只听树林二人说道：“王道婆婆，你何以认知怀疑？听说他与别人不同，浑身全摊在身上，唯有那件东西如铁棍子相似，两下一来便令人筋骨酥麻，可是真的吗？你天天如此受用，可惜我未尝过这滋味，你哪一天也松松手，给点好处于我，每天送你来便不许我进去，岂不令人想煞？不听这妙事也就罢了，既然晓得不能深入其境，你想可怪难受的。”王婆婆听了笑道：“你这骚货，每日两三个男人上下，还要得陇望蜀，想着神仙肉吃。可知他虽是如此，也要逢迎的人有那种本领，软在一处，摊在一堆，方有趣味。不然独角戏唱起来也无意味。”两人一头走着，嘴里只顾浑说这邪话，不防着已到了牌坊前面。马荣将腰刀一举，窜身出来，高声喝道：“这钱婆做的好事，今日逢着俺了。”说着左右将头发揪住，随手一拖，早跌倒地下。那个少年女子正要叫喊，乔太早踢了一脚，将灯笼踢去，露出明晃晃钢刀，向着两人说道：“你们如喊叫一声，顷刻就送你的狗命。”钱婆见是两个大汉，皆是手执钢刀，疑是劫路的贼盗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当时说道：“大王饶命，我身边没有银钱，且放我进寺，定送钱财与你。”马荣两人也不开口，每人提着一人，直向松林而来。到了里面，咕咚摔下，乔泰向马荣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就此开刀，先将他那个贱货剥下，究竟看他什么形象，就如此淫贱，就后挖出他心来，就挂在这树上，让鸟雀吃了吧，再将头割下，为那猎妇报仇。”马荣故意止住说道：“这不是怪他一人，总是怀疑这狗钻秃驴造的这淫孽，若是这钱婆肯叫那地窖的暗门，何处是关键，何处是埋伏，何处是怀疑淫秽的地方，共有几个所在，他能说明。常言道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仍寻怀疑算账，与他二人无涉。”乔太听了此言，向着王婆婆说道：“你这钱婆可听见吗？爷爷本欲结果你们的性命，这位大哥替你们讨情，饶你狗命，你还不赶快说吗？”王道婆听了此言，心下想到：“这两人是何处而来？为何与怀义有这仇恨？我且晃他一晃，只要将此事过去，告知怀义，命他明日进宫奏旨，午后传出圣旨，捉拿这两个盗匪，还怕他逃上天去吗？”当时说道：“大王要问他地窖，此乃是自己的埋伏，外人焉能知道？我不过偶然到此烧支香，哪里知道他的暗示？”马荣冷笑道：“你这刁钻的贱婆，死在头上还来骗人，打量爷爷们不知道？昨日夜间打洗脸水是谁叫的？东西夫人是谁要做的？我不说明，你道我未曾看见吗？你借偏护着孤老，爷爷就要得你性命，先送点滋味你尝尝。”说着刀尖一起，在钱婆背壁上戳了一下，顿时哎呦一声，满地的乱滚，鲜血直流，嘴里喊道：“王爷千万饶命，我说遍了。”马荣道：“爷爷叫你说，你偏要晃我，现在不要你说，你又求饶，要说快说，不说就下手了。”当时将钢刀竖起，刀背子靠在镜像上，命他直说。王道婆到了此时，已是身不由主，欲待不说，眼见得性命不保，只得说道：“ 它那个厅口的门槛两面皆有口子，在外边一碰便陷入地窖，下面皆是梅花桩、鱼鳞网等物，陷了下去，纵不送命已是半死。由里一得脚，那门槛下面有两块砖头铺嵌在木板上面，用铁锁子系在坎上，只要一碰铁锁子便落了下来。当时两块石板左右分开，下面露出坯屋，由此下去，底下有十数间房屋，各是各的用处。我那日在那里是第二间房内，李氏娘子是第五间，其余皆是她娈童、顽童的所在。将这房屋走进，另有五大间极精美的所在，便是午后的寝宫了。这全是真实的言语，并无半句虚词，求大王饶命吧。马蓉听完乃道，爷爷倒想饶你，奈我伙伴不肯。王道婆疑惑地看乔太，也就向乔太求道，是这位大王也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。乔太笑道，他有伙计，俺也有伙计，直问我伙伴肯饶你，便没有事。王道婆道，大王不要作耍，统只有你两人，哪里再有伙计？乔太将刀一起喝道，就是这伙计，饶你不得。王道婆哎呦一声，早已人头两处。那个少年女子见道婆被杀，自分也是必死，只得求道，大王如不杀我，我便把身上这金镯与你两人。马蓉骂道，你这骚货也饶你不得，你且说来，安在何处，里面共有多少尼姑？女子道，此去三里远近，有座兴隆庵，便是武后从前为尼之所。这道婆与怀义是多年的情人，现在共有三四十间暗房，此三四十个尼姑专门招引王公大臣、少年子弟在内玩笑，凡有人家暧昧之事不得遂心的，也来此处商议。我是去年方才进庵，专随着道婆出入，有时他迎接不上，便命我替代，因此知道这里面的滋味。不料今日此处遇见大王，但求大王饶命。马蓉听了骂道，汝这贱货，留着你也非好事，你既同他前来，一起再同他前去。当时也是一刀把那女子杀死。马蓉道，你我此事是干毕了，明日怀义出来，自必奏至武后，捉拿凶手。尸骸山门前面，岂不有累这看门的和尚？你且进去，对他说之，我这两颗人头送到怀义那个厅上去，先把点惊吓于他。说着，起手在地下将两颗首级提起，一路窜房过屋，向那竹园而来。到了里面，见了下面有人说道，这个老东西此时又不来了，每日夜间总不得令人早早安歇，他不来，这一个便逢人胡闹。马蓉见四下无人，捏着脚步顺着道婆所说的深径走到里面，轻轻把两颗首级一里一外在那开剑处摆好，随即窜身上房，连窜带纵到了山门口，向里喊道，乔太，你我快点回去，顷刻里面警觉，便走不出去了。乔太正值里面出来，两人一起向城内而去。半路之间，马蓉问道，你如何同他说？乔太道，我同他说明是巡抚衙门来，若是怀疑在他身上追寻凶手，命他到辕门控告，但说怀疑骗奸人家妇女，致杀两人。他见我是狄大人差来，感激不尽，说待他出了冤气。虽是他的私意，遥想也不甚有误。当时两人赶集入城，已是四更以后。进了衙门，却巧狄公正拟上朝，见他两人回来，知是事情办妥，问明原委，上车来至朝房。此时文武大臣尚未前来，幸喜袁行冲已到，狄公当将王玉书的事告知于他。 行冲道：“此事唯恐碍武后情面，难以依律承办，只得切实争奏，方可处置。”狄公道：“本院思之已极，稍停金殿上如有为辅之处，上望大人同为深奏。”袁行冲道：“大人不必烦虑，除武后传旨免疫，那时无法可想。若是武三思、张昌宗等人阻挠，下官定然复阙力争。二人计议已毕，从臣陆续以来。稍待景阳钟响，武后临朝，文武两旁侍立早有执殿官上前喊道：‘有奏事出班奏驾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’”只见狄公府带金阶上前奏道：“臣狄仁杰有事启奏，兹因进士王玉书昨投据衙门击鼓呼冤，说有媳妇李氏为白马寺僧人怀义骗入寺内中，四行强占，目下不知生死如何。臣因该地是赤刺的所在，恐其所控不实，当即在堂申驳。谁知此事何竟皆知，听审百姓齐齐鼓噪，声言此案不办，便欲酿成大祸。臣思若果王玉书诬告，何以百姓众口一词？如再不奏明严办，不但有污佛地，与国体有关，且恐积成民变。求陛下传旨，将白马寺封禁，鄙臣率领差役前去搜查一番，方可水落石出。若果没有此事，这王玉书诬控僧人扰乱清规，也需一律惩办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不禁吃惊道：“怀义是寡人的宠人，准是因薛敖曹陷入宫中，他不能前来，加之寡人久不前去，因此忍耐不住，做出这步法事来。但此事有碍我的情义，设若被他审出，如何是好？当时要想阻止他不办，一时又不好启齿。武后想来，不知所说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第43回完。